去哪 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。

是如此温馨。 是你。

的模样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染篝花为我守望。 只有握紧拳头，用力把歌唱。 地方，我要你和他们。 是离不开。 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，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，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有新的浪子，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，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那么孤单，这是你。 走在门口，看着那人来人往。

水的

想离开，消失不见，让我再看一看你容颜，最后一次依偎在我肩。

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 着你在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无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，毕竟万里也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我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，毕竟万里也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，寄来两行，毕竟万里也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

Best. sorry I took the wrong turn. Every time I had a turn.